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03集。蛛网。沈泽川到了周府，书斋灯火通亮，里边坐着几个幕僚，夏夜余热，书斋三面都开着窗子，点了驱除蚊虫的熏香，人一多就闷。孔领怕沈泽川待不惯，让人把门也向两侧推开。周贵把册子呈给沈泽川，在位置上说： 这是今日才算完的粮食，请通知过目。马上秋收，我们看着就这会儿跟茶州谈生意最合适。 孔领微撩袍子坐下身： 往年呢，秋天河州绝西的商队要经过中博，去往离北跟回盐部护市的地方走批货，但是今年仗打得凶，他们空了这一块的生意，多半会到茶州去填补。我们要是落在了他们后头，就是把粮食卖得再便宜，茶州到时候也掏不出钱来买，所以这事得尽快。 嗯，是这个理。 沈泽川把粮食的数量细细看过， 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这件事情，如果顺利，明年磁州的日子就好过了。过去没有这样的买卖，绝西河州的商贩也预料不到，但是我们的人过去谈生意，他们多少就该得到些风声。这是动人肉跟分人钱财的事情，他们心里未必情愿。 难就难在这里啊，先不说跟茶州州府及土匪详谈能否顺利，光是提防别人就要费些心思。我们磁州的守备军新建不足一月，教场还没出来呢，兵也没练过，要是被对方设计套了粮食，也打不过人家。 沈泽川等了几日，要的就是周贵这句话。他合上册子，手指无声地点在上面。 磁州现下没有将领，练兵的事情我与诸位都不是行家，但是禁军在北原猎场留下了一些兵马看护猎场，大人如果肯，不如就先让他们操练操练守备军，我们跟茶州要先谈妥了再给粮。前去商谈的人已经定好了吗？我叫乔天涯带着锦衣卫随同保护。 周贵看向孔领，又看了回来： 我不能离开此州，就只能让程峰去，再派些会算的笔贴跟着，同志肯派人保护，那真是再好不过。 周贵没明白，但是孔领心里像是明镜，他稳了心神，对沈泽川说： 但是我对做买卖就是门外汉，不知道那边有没有厉害的行家，所以此刻心里也是很忐忑，想请同知给赐个锦囊妙计随身携带呢。 沈泽川笑了笑： 程峰先生太自谦了，我哪有锦囊妙计，若是行，我随同程峰先生走这一趟。 周贵哪敢让沈泽川深入虎穴，萧迟野的一日就到还在耳边回荡着呢，他连忙说： 同志乃亲， 有同志在，我便有了主心骨。 孔领已经行礼，很是感激地说：这人是真上道。沈泽川看着孔领，露出温和的表情：太聪明了。如今已经是六月底，出行时间就定在了七月，沈泽川离开后，幕僚们才退下。周贵便问孔领： 你怎么非要让同志去？茶州那么乱，同志如果有个三长两短，磁州就没有办法跟侯爷交代。我原本想着你去了，路上乔装成商队，咱们跟茶州州府罗幕还能谈些交情。 孔领灌着凉茶，闻言点头，咽下去以后说： 现在同志去，路上也可以乔装成商队，又有锦衣卫随同，比我们自己谋划的更稳妥。 周贵指了指孔领： 你就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，同志那样貌怎么乔装成商队？路上眼尖的一看就能瞧出不寻常。 孔领嘴里含着茶叶，他看了片刻，觉得周贵是真的不明白。 你才是个老实人，我问你，从重建磁州守备军到现在筹划茶州的生意，哪一件不是同志的提议？磁州是实打实的拿了人家的好处， 可这天底下没有吃白食的道理。 我不明白。我明白啊，军费如今还不上，我们用粮食补给进军，再把北越猎场送过去，这不就勉强还清了吗？同知对磁州好，磁州也在尽力还呢。 孔林把嚼得发苦的茶叶吞下去。 如今我们还不上，来日更还不上。侯爷击退了洛山土匪，给磁州留下了充裕的时间重建。我们现如今连20000禁军的半年军粮也供应不起。北原猎场送过去，我告诉你，那日后就是禁军的营地兼教场。不论咱们在这里怎么画，在别人眼里，磁州就已经归了禁军。再者，茶州的生意一旦做起来，这口红利你要怎么还同知？而且同知说要派乔天涯保护我，那乔天涯是谁？从前在去都做锦衣卫同知的，品阶拿出来比你都大了一截。往年咱们进都见了人家，不仅要下轿行礼，还要靠边让路。同知让他保护我，我一个白衣哪能真受啊？这样到了茶州，到底是乔天涯主事还是我主事？你还一口给应了，所以我说你是真老实。 周贵没做过都官，他一开始就在中博任职，他的老师也是他的贵人。周贵在底下做都粮道，干得很好，学问也好，他老师爱才，就把女儿许配给了周贵。周贵因此在官场上面受了许多龌龊，他后来根据资历抬升到了磁州州府。在中博兵败案以前，仕途都算是顺风顺水。他不像梁崔山他们，在去都被石家官员踩得起不来，他没受过那份罪，所以很多弯弯绕绕的东西他是真的不明白。周贵听得发愣，迟疑地说， 我也是愁的，你带人去谈生意，我要担心安危，受北军裁剑，禁军也走了，眼下能顶事儿的也就只有同知身边的锦衣卫。 最初同知说要留在磁州，是因为当时我们信不过禁军，侯爷走之前你我早已没有那份怀疑了，但是同知还是留了下来。他对磁州就是润物细无声，只怕在进入磁州以前就已经做好了打算。你我现在醒悟也晚了。 周贵这些日子相处下来，只觉得萧迟也不好讲话，但是办起事来十分利落，该给的面子都给了，是把话放在明面上的人。可是沈泽川不一样，沈泽川与他们谈事，人是坐在上座，却对那些幕僚很客气，对孔领更是尊称成风先生，有事都能商量，让人觉得他谦逊恭己，礼贤下士。时日一久，周贵早已去了戒心。周贵站起身，手里还捏着袍子，半晌说不出话。他再迟钝也明白了，沈德川这样鼎力相助，是把磁州当做了囊中之物。他怔怔地说， 同知，如果真的肯让磁州重现往日之相，那这个州府我让给他也无妨。 孔领看着外面的夜色，一只灰蛾被书斋透出的光亮吸引，扑到了岩边，却撞进了飞檐间隐藏的蛛网里。孔领沉默少顷， 周贵，是时候免掉州府两字了。海良仪一死，去都的稳健派就遭到了学生们的攻击，再也没有能靠一己之力维持大周平和的人了。这天下分崩离析，如果说去都是鹿，那磁州就是只兔。没有胡狼作保，磁州就是中伯群柴眼里的肉。你我对此毫无招架之力。 周贵与孔领年少同窗，多年情谊，甚少见他如此郑重其事，于是说， 我知道你的良苦用心，只求同知能不负今日所望。我是怕这样的人啊。 孔领想起见雷长明的那一夜，沈德川说变就变，谈笑于刀锋群围中，把每一句话都讲得真，连眼神都透露着坦诚。不止雷长明会信，他也信了。他正是那次以后才开始估量起 沈泽川这个人。孔令收回目光，略微忧心地说， 今夜我锋芒太露，已经算是越界，只怕是要让同知记住了。我是你的师爷，不应该在同知面前卖弄，日后还是要留神些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